的戴上了，你哭的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哦哦哦哦，所以你听慢歌，很慢很慢的歌，听它心如刀割，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？哦哦哦哦，不要再问谁是对的，谁是错的，谁是谁非，谁又亏欠谁了？反正错了，反正输了，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谁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。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，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聋了。不管了，不想了，不等了，不要不快乐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人生分分合合，爱情拉拉扯扯，一路曲曲折折，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。哦哦哦哦，烦情都释怀了，关关都恋爱了，悲剧都圆满了，每一段争执都飞出和平歌。听慢歌。